再只有一秋香。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啊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做王手手掉一身，我到死你红日可见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祝我淑女爱上，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 分明是那家一树花。